我们永远在一起。今天晚上我们就走。 今晚就走？ 对。别怕，别怕，我们什么都不怕，谁也别想阻挡我们。

交错，诸侯王朝错错一错再错，错不早，人人心欲自煎熬。 大风狂了，山巅崩了，雨狂了，雷轰了，雷轰了，雨狂了。 臣周瑜向天下诉，与其二化作狂风朝地上住，仅应得摧枯拉朽，公安大还世界，庆幸尽水履烈必哭。 听众朋友，到这里呢，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《雷雨》就全部欣赏完了。

再请听金韵贵演唱的《二度梅》。 孟学姬，你想问问，吴素明应跟人跟，那一天面相跟。见了秋门，天下落满了一片人，原来是官家徒生。他见那雅琴的金蝉连了青菜大成，一宿命不负地间，欢乐来做那群家国门，我的娘托本多仙安东，就将十八生存，我与那王西同，两个人合奔到一阵，一阵血恨乱，本是我的亚父大人，舍子望他念儿女之情，我二人才投进他的府门，谁知他与罗振禄一世同人，郎掌心他不肯，飞燕不把人问，王世同体无比一足，我一人划穿了一战，有心相见和往事同，可怜我力量有本能，往事同被他撇死，死血藏在西门，我有心到山东去请母，身上有 马八番安稳，人不分马动年时光，东拳西荡无处把身人存。那一天接受三四门安稳，花鲜亮要把我的命算，多亏那张罗金收留我做一个大人，你的福气只有我，带回了府门，我本当做书生啊，有恐怕走了我的风声，望你亲家带我的恩恩典，我死死刻刻记在我的心里面，这本是我的真情深厚，王学吉不要告诉人。 最后是金韵贵演唱的《红楼梦》。 就归你责责。 明